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。忙过一个上午，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。北京时间12点整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？5月6日至12日，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，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，品质保障，价格实惠，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。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-8699。 不用东奔西走，澎湃啥车都有。澎湃汽车城以最优质的服务，携国内众多汽车一线品牌，创领京西南最大汽车园区。澎湃汽车城地址：京港澳高速延村出口向西200米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放开陈旧的往事，看见一身沧桑，走过陌生的地方，我回到异乡，风吹得太宽，我感到有点凉。我在乡愁跌倒，从陌生中成长，未来旅程却更长。我想到北方，不足以眺望，我知道不能忘。北风又传来熟悉在乡愁里跌倒，从陌生中成长，未来旅程却更长。我想到北方，不足以眺望，我知道

渴望魔鬼的火辣，男人该放。 如果你是我就会等，有爱就有惶恐，两个人总有些不同，互不要脸没功。如果你是我就会等，有心就有包容，把争执都变成沟通，爱是牺牲小我。如果你是我就会懂，有爱就有惶恐，两个人总有些不同，互不要脸内动。如果你是我就会懂，有心就有包容，把争执都变成沟通，爱是牺牲小我。

带着春的希望，春的气息，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。今天是5月7号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。